朝鲜记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发言人15号发表声明，表示谴责南朝鲜傀儡保守媒体贸然恶语重伤我们党关爱后代和爱护未来的政治等干出穷凶极恶的妄动。声明指出，韩国广播公司 MBN 和联合通讯社等傀儡保守媒体恶语重伤朝鲜少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说什么它是一场旨在维持体制的展示性活动等等，甚至肆意污蔑了我国最高尊严。事实清楚地说明，南朝鲜傀儡保守集团和保守卖文人要把儿童也当作反北阴谋骚动牺牲品的对抗狂政达到何等程度。我国早已明确予以警告，南朝鲜傀儡保守媒体和那帮丑记者肆意歪曲和捏造现实进行反北阴谋宣传，应该为其罪恶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特别是谁要是胆敢重伤我国最高尊严，就要追到海角天涯，彻底查出来并严厉惩罚谁。我国这种立场是果断而坚决的。那些胆敢重伤我们党崇高的关爱后代、爱护未来政治的南朝鲜傀儡保守媒体机关和丑恶的卖文家，以及策划者和怂恿者，要放明白，他们从现在这个时刻开始，就会分分秒秒都被恐惧和不安折磨。南朝鲜当局如果真正关心北南关系改善，就要立即调查傀儡保守媒体的反北特大型挑衅行为，并严厉处罚其负责人。若不接受这一要求，那么我们将认为南朝鲜当局这走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就对此加以彻底清算。特大罪犯既然向我国最高尊严进行了挑战，就不要想继续活下去。